一些事一些情节目互动礼品是由保利地产首届当代生活方式展特约赞助。4月15至17号海珠区保利国际广场东塔震撼登场。 一些事一些情，一些好音乐带来的是他李克勤。 谈情说笑不止我俩，在帷幕里分享，在每段回忆的篇章，让故事再回响。谁留意到在君爱里亦曾试过争取，道理像唇间般一对，奉劝着每一位一对。乐观不只是我，自信也发现很多，然后爱着每段故事那一个。从前明月光，怎么接下一句？谁人在同居，饮初恋的汽水？说着谁在品鉴谁？要遇见每次灯里，当晚又成为爱侣，堪称壮举。 呢一个版本系咪即系呢个陈奕迅加李克勤啊？ 呢个版本咧系向李克勤致敬嘅一个版本咁啊。 OK， 因为咧其实咧就系、是、我哋琴日普通话嘅呢个一些事一些情呢个节目里边咧，我哋都分享过啦。其实我对李克勤嘅一份嘅敬意吓咁样，因为咧喺呢、這个我是歌手即系、就是、前晚啊，前晚我是歌手嘅呢个总决赛里边咧，咁啊佢喺第一 part， 因为我净系睇咗第一 part，sorry 啊，后边嗰啲我冇睇。咁咧就系、是、李克勤咧就揾咗两个帮唱嘉宾啦，咁啊大家都知啦，系呢、這个林子祥夫妇咁样吓。咁咧而佢即系当然啦，一首呢个潇洒就一回咁啊， 系 即系好讨好噶。咁跟住落嚟嘅两首歌咧，其实如果系正常嚟讲咧，参加呢啲比赛咧啊，你要讨好呢个听众，讨好现场嘅观众咧， 打分噶嘛， 系啦，你讨好现场嘅观众咧，你必须咧系唱一啲耳熟能详嘅歌，而我相信咧，湖南长沙嘅呢、這个观众咧，现场观众咧，对嗰两首歌咧，阿 Lam 日记咧，同埋呢个 数字人生啊， 系啦，呢两首歌咧都唔会有太熟悉嘅感觉噶嘛，系咪先？但系李克勤咧，偏偏咧就拣咗呢两首歌咁啊嚟唱啊，当然啦，就系呢样嘢，因为呢两首歌咧都系阿 Lam 嘅呢个首本名曲啦吓，啊，除此之外咧，其实咧，我觉得咧，李克勤咧系想话俾大家听，其实咧粤语流行音乐咧喺好多年前已经咧有啲咁样突破嘅作品啦，甚至乎咧就喺粤语流行音乐咧式微嘅呢个今时今日噶嘛，即系已经冇以前咁样即系横扫大江南北啦嘛，系咪先啊？ 系 系啦，喺呢个相对嚟讲，比之前式微嗰啲境况之下咧，佢好自动自觉咁样担起咗一个咧振兴粤语流行音乐嘅呢个大旗，以振兴粤语流行音乐为己任。咁所以咧，我觉得咧，我哋咧需要向李克勤先生致敬。 系嘛？其实咧，你琴晚讲咧，其实我轻轻都研究咗李克勤咧喺呢个第四季呢个我是歌手呢个历程入边啊。其实喺即系每一期都唱一首歌咁样啊。 系， 佢只系唱过一首国语歌嘅啫，其他全数都粤语歌。咁而且咧，整个历程咧一路都系向呢个香港乐坛咧致敬嘅。譬如讲佢先唱无之恋啦，即系谭咏麟呢个年代啦，跟住去到四大天王年代啦，跟住咧最多就唱到 天梯 啊，陈奕迅啦，跟住有天梯啦，一路咧就将整个粤语乐坛咧好繁荣嘅整个嗰个阶段咧嗬，一路咁扫过嚟，即系讲俾所有中意音乐人听咧，原来粤语歌咧都系咁正同埋咁好听 嘅。系啊，所以 真系正啊， 所以咧我哋需要咧向李克勤先生咧系致敬嘅咁啊，咁啊即系真系。其实咧，我觉得咧，即系我而家讲即系粤语流行音乐咧，式微咧，可能大家即系唔忿气啦，讲广州话一班 friend 啊， 即系总系觉得有啲唔忿啦。 系啦，其实我都想唔忿气噶，但系冇办法啦，呢啖气咧一定系要吞落去嘅，因为点解咧？嗱其实旧年系咪旧年啊？旧年好劲啊！一出电影啦，港囧噶嘛， 系 其实成部嘅电影咧，都系向紧香港流行音乐致敬嘅。 系啦，咁啊中间咧就出咗好多首唔同阶段嘅粤语歌曲啦，嗬， 系， 简直好似粤语金曲嘅 MV 咁啊。 系啊，但系问题阿芝啊。有冇一首系即系二千年之后嘅咧？系冇啊， 印象中就冇啦吓。 系啊，系冇啊嘛。咁跟住咧，我上个礼拜咧睇咗出好好睇嘅电影，你应该仲未睇嘅《火锅英雄》。 未睇，未睇， 未睇，可能冇得睇啦，已经 落画啦。 系啊，系啊， 咁快手。 系啦，咁啊，《火锅英雄》里边咧，其实咧，即系嘅男主角陈坤啦，咁啊，同埋呢个秦昊啦，仲有嗰、那个余恩泰啦吓。咁佢哋咧，即系回忆翻佢哋高中嘅时候咧，佢哋嘅我叫咩咧？叫沙片霸炒盟。 系点解咧？点解嗰啲躲躲从何来咧？ 因为佢哋咧，中意唱草蜢啲歌咯。 哦， 咁所以嗱，你睇到啦，即系喺嗰个年代咧，九十年代咧，系粤语流行音乐系几劲啊！沙片霸草蜢咁啊！ 你都有啊，还是《东少女的祈祷》即系都粤语歌啊，系咪先？都有粤语歌啊！ 啊，真系啦， 系咪先？ 识你啲嘅朋友就系好啦， 喺好恰当嘅时机插一句啊嘛， 系啦，呢啲就系我哋之前讲嘅呢个武林中嘅甲乙丙丁啊，老友， 系嘛，你都有粤语歌啊嘛， 还是东少女的祈祷。 系啊，真系吓咁，所以喂，我少女的祈祷应该系两千年之后嘅， 唔知两千年之后两千年之前， 应该系两千年之后，我哋新一代噶嘛， 咁系咁啊，点都迟过草蜢嘅，放心， 系啊，你大家嗱，大家咧唔知有几多 friend 知沙坪坝呢个地方啦？其实沙坪坝咧就系一个重庆嘅一个区啊， 嗯 啊。咁样你諗下，即係喺重庆嘅一个区里面呢都有即係90年代呢都有草蜢嘅 fans, 咁啊。咁所以你几劲啦，包括呢即係我哋之前又好劲一出电影啦，又係去年啊，呢、這个叫咩呢、這个煎饼侠啊。煎饼侠咪佢哋嘅偶像咪就係古惑仔囉。 係囉係囉。最尾 ending 都古惑仔出场啦。咁樣樣啊，所以呢即係喺嗰個年代呢粵語流行金曲呢，相信呢喺全中國呢都係好勁嘅。 係啊， 值得我哋致敬咁樣。係 啊係啊係啊。 咁、到今時今日係咪我哋嘅床前明月光真係要啊 挺身而出囉。 係用到我哋嘅時候啦。 係我哋出馬嘅時候啦。 真係冇辦法。 喂，講開呢、這個火鍋英雄呢，即係唔知真係徹底攞畫未。咁如果未落畫呢，其實我真係好想你去睇一次， 係咪？ 我好想你睇一次呢，我係想做一件事一次。 但點？ 我真係想做一件事，就係、是、呢嗱，之前呢如果冇記錯係2005年或者2006年啦、有一部喺重慶拍嘅電影好勁，瘋狂的石頭。 哦，係啦係 咪先？係啦，咁到今年2016年10年之後呢，火鍋英雄完全喺重慶拍嘅，好勁，我覺得好好睇。我覺得火鍋英雄呢出戲呢係壓今為止呢2016年開年到依家啦，係最好睇嘅華語電影， 係咪 超越晒美人魚啊， 美人魚啊啲咁樣，哇咁勁咩，咁 係 呀，真係要睇一睇喎。 係呀係呀係呀。但係呢佢哋係講呢個川普嘅、即係講呢個四川普通話啦，咁樣。咁我覺得呢點解四川嘅即係當然唔係成日啦，十年前有瘋狂的石頭，十年之後呢有呢個火鍋英雄啊。咁點解呢作為中國票房嘅第一大票倉嘅呢個廣東冇一部廣東本土嘅電影呢？我突然之間呢我有個雄心壯志一次 啊。 我覺得呢我哋應該呢唔單止振興粵語流行樂壇啊，我哋應該振興埋粵語電影啊。 粵語電影啊。 係啦係啦。 呢、這個中國嘅最大嘅票倉啊。 係啊，阿志你覺得我呢個理想點啊？ 你都係萬一係可以實現㗎。係 咪 咁你實現嘅第一步就我先睇出戲。 第一個觀眾係你㗎。你要買飛喎。 當然啦當然啦當然。 喂真係囉。我哋一些事一些年呢做咗13年啦。即係13年嚟呢我哋都冇乜做過咩嘢下。 即係講真係好遺憾。 喂不如呢我哋拍出一些事一些成嘅電影啦。 係囉。 即係振興。喂我真係坦白講，我 粵語廣東 嗱，你如果而家廣東話嘅電影港產片咁啊，我哋都知啦，係咪先好勁啦，但係已經過咗個黃金時代啦， 係啦係啦， 但係我哋剔除香港嘅電影之外，我哋廣東好似即係從來未曾試過有電影㗎喎。 好似未見過一啲咩好出色嘅粵語片啊。 你唔出色㗎，你講一個出嚟啊。 刹那间啊道理上有嘅我知係有嘅，即係一下子讲 一定係冇嘅，一定係冇广东本土电影嘅、不如我哋而家些时一定我做呢件事囉， 走个广东本土电影。 我哋暂时将写书嗰样嘢呢摆埋一边啦。 无限各自啊。 係呀係呀。好唔好，我哋不如拍出电影啦，阿志。 要吓，十三年咁耐嘅积累啊， 系啊系啊，系、 为粤语呢、這个吓、电影市场咧，出分力咁 样，系啊系啊系啊，点解、人哋重庆可以拍火鍋英雄，我哋广州吓、唔可以拍呢个肠粉英雄咧，系咪先？ 粥粉面英雄， 系啦、我哋广东有呢个世界，有呢个世界上最劲嘅四大发明，粥粉饭面系咪先？ 系咯，啊呢四大发明咁一攞出嚟讲，你有排讲啦，系咪先？ 系系系， 喂，咁呢样嘢真系要招揽啲人才先啦，即系有啲招啲 friend 嚟帮下手 先 啊 嘛。 系啊系啊， 即系点样做电影呢件事。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呢个 friend 话我系石溪谭咏麟咁，喂，嚟我哋客串。 如雾气，暗暗盖掩身边你。 无知恋， 像雾里。 啊，喂，不如真系咯吓，一些事一些情啊，拍电影啊，而家咧就系、是、公开咧请编剧，哇，我哋一些事一些情好多嘢，好多嘢啊，跟住落嚟都系招聘广告啦， 系啦，咩都要招啦，系嘛，因为要做大事啊，我哋 系啊，我哋招摇过市啊，我哋嗱、啊，第一样嘢咧，我哋一些事一些情咧，我哋咧揾编剧，呢编剧咧啊最好咧，你又识编剧啦吓，唔识编剧都唔紧要嘅，同我同阿志咧饮下酒啊，吹下水啊， 倾下偈啊， 系啊，倾下偈啊，大家碰撞下思维啊，睇下咪可能咧，我哋突然间有个奇思妙想啊，我哋可以将呢个奇思妙想咧拍成一个电影，咁啊，欢迎欢迎啊，大家咧 send 简历嚟俾我哋啊 ，send 简历嚟俾我哋 ，send 简历嚟俾我哋咧，两个邮箱都得嘅，第一个咧就 loveqceo@126.com 啊 ，loveqceo@126.com 啊，第二个咧就系 loveq@loveq.cn loveq@loveq.cn 啊 ，loveq 嘅拼法咧系 l o v e 啊 q 系 l o v e q 咁啊 @loveq.cn 咁啊，咁样我哋咧就系、是、我哋而家嗱，我哋而家请紧咩咧？我哋而家请紧编剧咁啊，系啦，一个天马行空嘅呢、這个呢、這个咧创作人啊，一批一批咁样啊，同我哋倾偈咁啊， 系啦，咁我哋集体创作之下咧，咁啊推出呢个影片噶嘛， 系啦，冇错啦，咁样啊，当然啦，我哋创作过程咧就是食嘢为主嘅咁啊， 食嘢啊，饮酒啊为主啊， 咁样啊，人哋有火锅英雄，我哋有肠粉豪杰，系咁啊，咁咧另外咧就系、是、当然啦，我哋一些事一些情咧，我哋嘅啊，我哋两个节目助理啦，我两个节目我哋个助理之下咧就有小助理啦， 系啊，助理嘅助理啊嘛， 系啦，咁而家咧我哋就请小助理嘅小助理啦，我唔系小助理嘅助理啦，咁啊要求咧就系、是、女仔啦，颜值高。高啦咁啊，女仔颜值高，女仔颜值高，女仔颜值高 就够啦。 系重要嘅事情讲三次咁啊。OK， 咁啊，除咗除咗 我哋文编啦， 系啊，仲有我哋美编啦，啊， 系 啦，我哋嘅摄影师啦，哇，好多好多好多好多，我请好多人啊，啊，欢迎咧你有志之士啦，将你嘅简历咧 send 嚟吓 loveqceo@126.com 啊 ，loveqceo@126.com 啊，或者咧 loveq@loveq.cn 都得嘅，都得噶。 系啦，欢迎所有咧有呢方面兴趣嘅 friend 咧，都可以咧同我哋一齐玩啦吓，加入我哋一些事一些情呢个大家庭咁啊，咁啊好正啦，嚟紧咧好多嘢可以同大家一齐可以玩嘅，咁啊，啊呢个 friend 我第一次实时收听，我望到出嘅连续加班已经将下载落嚟嘅2015年嘅全年节目咧都听晒啦，咁样吓，继续听2016嘅咁啊。嗯啊，哇！呢个 friend 哇系、哦，你哋粤语电影、哦、真系掂、哦，要啊咁样，好加油加油啊！ 系咁啊，呢、這个 friend 话啱啱睇完电影啊，仲喺路上咧收听紧啊，你早讲啦，我今日就睇《火锅英雄》啦，啊，只要下次再睇啊，仲话要等你哋嘅肠粉英雄添啊！呢个 friend 话《火锅英雄》暴力中咧删减咗血腥小市民视角里边嘅小青春啊！ 哇，系咖啡 Hugo， 你嘅报纸会唔会揽得太大咧？咁啊？你想拍文艺片定系商业大片咧？我唔系几睇好商业片噶，倾向于文艺片多啲。虽然有啲不自量力，但我都好有兴趣 啊！喂，唔紧要啊， 快啲报名先。 系啊，一齐倾下偈啊，冇所谓噶吓。 系啦，咁啊呢个 friend 话啊，我编剧唔得，但系我可以做群演咁样，即系鉴别丙丁如一如你 系 嘛？ 系啊，呢个 friend 咧就我编剧唔得，但系咧可唔可以做女一号咧？咁啊，嗱人呢啲啊，你 send 相。呢个 friend Hugo 拍一些事一成，拍一些事一成电影，请唔请跑？跑龙套啊，免费咁啊，你又想收费啊？我哋摆明蚀噶，你知唔知啊？ 呢个 friend 话虾饺英雄都唔错，呢个名咁样虾饺 OK 喎。 系系系咁啊，好呢、這个呢、這个 friend 话支持下、啊、支持下、啊、两老咁啊，呢、這个 friend 话我要做男主角，从化张敬轩路过啊，咁啊啊呢、這个呢、這个Love Q 足球队发上嚟啊，搞掂对波先啦。系啦，咁啊今个星期咧某个时段咧，咁我哋会通。 通知大家嘅咁啊，所有咧就系你觉得你自己踢波好劲嘅 friend， 好劲好劲好劲嘅 friend 啊， 系啦，都系留意咧我哋官方微博同埋我哋官方微信嘅，咁我哋咧会咧喺官方微博同微信咧，我哋讲某一个地点啊，大家咧啊今个星期嘅某一晚去嗰度集中，跟住完之后咧食宵夜，系嘛？ 嗯，系啦，咁啊集中期间咧，咁啊当然咧尽情嘅要展示你哋嘅球技啦吓，咁、啊、我哋都会有专业人士咧喺度甄选噶嘛，组成一支最强嘅一些程足球队嘅。 系啊，冇错啦， 呢个 friend 话知啊，喂，你同阿 Hugo 讲啦，出电影嘅同时咧，其实可以出埋嗰本同名小说噶，咁样书同埋电影咪两手都可以揸啦，咁样两手都要硬啊，咁样 系 系可以出本同名小说噶， 系 呢个办法都系唔错吓。 呢个 friend 拍啦，我作文最好啦，我全家都去拍咁啊， 快啲报名，快啲报名。 系咁啊， 呢个 friend 话报名做编剧，我大把故事啊，你有酒就得噶啦，咁样 好， 有酒有故事啊，的确系啊， 系吓呢个 friend 咧就我从来都唔睇内地电影嘅，但好希望咧有可以出到一出粤语电影，等你哋报一些事一些情啊咁啊。好咁啊，呢个 friend 咧就系呢个 friend 咧就肠粉英雄 Hugo 扮演蛋散英雄阿智礼咁啊。呢个 friend 咧就话咧呢个 friend 话咩话哦，佢话路人甲就位，在下花都陈浩南。 啊，即系好哇，好多群众演员吓， 系啊。 喂，呢个 friend 话，哇，你哋咁拍出戏，首先唔系要拉赞助嘅咩？咁样 啊，系咁我哋自己买车买楼得唔得先？ 系啊， 系咪先？ 钱做得唔得先？ 系啊，系啊。唉，系嘛？我哋即系为理想啊嘛，呢样嘢系咪先？玩铺就一铺咯，系咪先吓？呢、這个 friend 哇，喺复仇者相低啊！哇嗱，而家按而家趋势咧，应该系 Hugo 大战阿志， 咁打得咩 ？Love Q 之黎明啊，蜘蛛侠啊， 哇！所有嘅大戏系嘛，全部上晒咁样系嘛？ 呢、這个 friend 咧就喂我嚟报名啦、啊！男主角啊，我样。似陈冠希，唱歌似张敬轩，身材似曾志伟。 都 OK 啊！ 呢个 friend 话系咪真噶？连本书都未搞掂就出电影噶嘛？ 呢个 friend 话：，哇，唔通你拍个粤语电影要讲粤普嘅咁样？ 啊，唔使啊， 我饮普洱嘅啫。 系啊，唔使啊，咁啊， 唔使就讲粤语 OK 啊。 系啊，广东话嘛，系咪先？嗱，你知唔知咧？全中国一年嘅票房咧，就系广东咧系贡献得最多噶。即系旧年咧，好似全中国票房系几百亿话三百几嘅系嘛？ 唔知啊，唔知几 多？二百几， 好似系啊， 二百几。而广州咧，广东地区啊，最少咧贡献咗三四十亿嘅， 系啦， 系啦。咁我哋对我哋票房，点解卖车卖楼咧都嚟拍呢出戏咧吓？我对我哋票房咧要求真系唔高嘅，系咪先？有十亿，我觉得已经得 啦，一个十亿票房，咁啊 OK 噶啦， 咁啊 OK 啊，即系喂，我哋广东人都应该有一出我哋广东电影啦，系咪先？ 系啊，呢、這个绝对要支持啊！ 系啊，同埋即系最基本系过亿嘅广东电影啊，系、咪？有冇啊？有冇啊？至你话啦， 我谂啊，真系冇啦， 系 啦，咁啊、靠我哋啦，靠我哋啦， 系佛山范冰冰啦，咁啊。系呢个 friend 话，不如同 Love Girl 足球队套拍啊，咁样就可以咧拍关于足球粤赛同埋节目嘅电影啦，咁样。 哦，即系讲到足球，讲到粤赛，讲到节目咁样样，系题材都 OK 嘅话，欢迎你哋啊，欢迎你哋脑洞大开咁啊，先报名先啊。 呢个 friend 话我要做路人甲啊，对白咧一句就得噶啦。 哦 唔信你睇，话呢喂呢啲对白咧一定要 收录入去， 一定要写落剧本啊！真系 真系不得了啊！唔信你睇啊！ 呢个系话一路抢粉啊，反正啊有见地哇，有见地哇， 哇真系好多 friend 话要求做群众演员。 系 嗱，我哋暂时咧，我哋分期分批啊。 系 咁啊，现阶段咧，我哋先招呢个编剧先 吓，编剧 一步步嚟吓，群演嗰啲慢慢我哋都会招噶，放心啊，系啦，唔好急住 系 嘛。 系啊，系啦，吓咁样真系啊，即系希望咧就系、是。 我知道呢其实呢喺我哋广东啦广州啦咁啊好多呢朋友仔呢都有志于呢做呢个编剧嘅同埋私底下呢都会经常呢寄一啲剧本俾一啲嘅制作人嘅咁啊咁样而家呢其实呢你有一个机会呢面对面呢同呢个出品方啊就係、是、我哋啦。 嗯 当然车仲未买楼仲未买啊但係随时可以买㗎 啦就等你啲剧本㗎。 係啊而家楼市升成咁仲买咩迟啲慢返个价。係啦咁呢所以呢就所以呢就话可以呢同我哋面对面倾一倾啦讲下呢啲 idea 啦咁啊同我哋饮下酒啊吹下水啊咁样。万一呢有一个好 idea 呢我哋呢可以呢希望呢你呢可以将佢呢化成一个真正嘅电影剧本、 嗯、 由我哋一些事一些人投资拍摄吓。 係啦咁啊你嘅剧本你嘅故事啦你嘅名啦将会上喺大屏幕上面啦吓。相信呢其实好多 friend 呢平时都有玩开就拍开啲微电影啊等等吓、嗯嗯。我哋可以一起玩㗎嘛。 嗯呢、這个 friend 话唉。点泼冷水啊！ 咩树？ 佢话唔好讲广东电影啦，连广东啊出名啲嘅明星都冇啊，咁啊。是咁我哋可以拍出电影係唔靠卡士㗎嘛。 嗯哼马人手我哋呢出戏捧出咗一两个明星啦。 係啦 我就咁样諗㗎嘛。 係啦我哋买一捧出咗一两个天王巨星啦係咪先。 係啦一定要向呢、這个咁样諗㗎嘛。 嘩好多人帮我哋諗片名啦已经啊。喂諗片剧先啦冇諗电影名啦。 係啦。 咩 3D 粉肠团啊。 都係我哋呢现阶段呢就先招片剧㗎嘛。 係。呢、這个 friend 话有一套呢叫呢、這个 friend 叫 Panda Poon 啊有一套呢献俾广州嘅戏呢叫呼吸正常最近呢喺北京电影节上演咁啊导演呢叫云中电影呢电影嘅对白80%呢都系地道嘅粤语咁啊我你哋可以搜索一下吧我哋 嗯啊哇哇叫呼吸正常啊 嗯 啊心跳呢咁啊 心跳呼吸正常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好我哋、嗯、我哋睇一睇下 啊呢、這个 friend 呢就话唔信你睇是咩回事啊弱弱咁样问咗一句。哎呀真係唔信你睇。真係呀唔知㗎知。 你到时睇出戏你就知㗎啦。咁呢个 friend 话喂两老我哋係情感类节目嚟㗎喎咁样。我哋呢个节目好多元㗎吓、 嗯。 请谨记呢个节目係好多元嘅咁样。 係啦冇错啦。OK, 咁啊呢个 friend 呢嘩喺呢个 friend 真係好劲啊即刻呢即係佢嘅呢个资料搜集工作呢做得非常之好啊。小 M 是休养中的中央啊他是2015年呢中国电影呢票房呢一共是440亿票房啊 ,440 亿票房广东省是排咗第一的啊广东省呢一共贡献咗呢是62亿。 哇、 嗯、即是超过10%啊 啊唔止10%添啊。 是啊是啊。 15%到啦。 是啊是啊是啊好劲 啊。 所以换言之在呢个咁大票仓入面呢点解冇一部自己嘅电影呢咁啊。 如果一部自己嘅电影一定係过十亿啦唔使讲啦。 一定要嘅。 係阿志啦先卖你嗰啲屋我觉得。 北京时间22:00。一些事一些情节目互动礼品是由保利地产首届当代生活方式展特约赞助4月15至17号海珠区保利国际广场东塔震撼登场。 是啦咁啊呢、這个 friend 呢个 friend 啊呢个 friend 及时呢出嚟挽救啊阻止你卖楼啊知 你先卖我啲楼你居然哇你个人真真係呢个人 小事牛刀啊嘛 即係攞我啲楼试下水。 嗱呢个 friend 话唔使唔系使乜卖乜卖物啫 係咪 我哋一些事一成我哋低迷呢咩都冇就係、是、有钱。咁就得啦咁就得啦知你啦。 唉知你又话你有钱㗎嘛。 咁呢个 friend 话呢个 romantic 啊 点啊点啊。 啊呢、這个 romantic 又话放心啦乜都唔使卖我哋低迷投资㗎嘛我哋有的系钱。 哇真係我一低迷真係不得了啊。 係啊 好有你呢句话就放心啦。 呢、啊這个 friend 啦呢个 friend 讲啦係咪先你两个拍电影係咪要做演员带身拍戏先就好似你哋嘅小助理咁咁啊。 啊都好啊。 呢、這个 idea OK 喎。 呢、啊這个 OK 喎、啊。 唉特别阿志听到。 即刻进入我哋呢个电影团队当中啊。以你凭呢 idea, 我觉得应该可以进入呢个团队我觉得。 係啦我觉得呢电影嘅名呢大家呢就唔使諗咁多啦。因为我哋呢出电影嘅名呢一定就係叫一些事一些情㗎啦。唔、 嗯、 需要有其他嘅名㗎啦。 係啦咁啊所以呢大家就偏 編劇編劇編劇啊，將你哋嘅資料啦同埋你嘅作品啦可以寄嚟兩個郵箱都 OK 嘅。第一個郵箱就係 loveqceo@126.com loveqceo@126.com 另外呢就係我哋中文感情嘅電子郵箱啦 loveq@loveq.cn loveq@loveq.cn 咁啊，两个邮箱都可以咧接受你哋嘅啊报名啦，同埋你哋嘅作品噶嘛。 嗯，系啦，冇错啦吓。OK， 咁啊，呢个 friend 咧就系我觉得拍一些事一些人嘅发展路程就 OK 啦。十二年嘅坎坷啊，绝对可以写一本传记啦，咁啊。 嗯，佢话志叔话一些事一些情拍电影嘅话咧，我哋嘅 friend 咧全球各地都有票房同埋演员呢啲嘢咧两呢啲嘢嘅问题，两路真系唔使谂咁多，只要你一声令。相信我哋啲 friend 咧都会咩擒住咁嚟啊！唔信你拍咁啊！OK OK， 到咗我哋拍先啦，一定拍一定拍 一定拍啊！啊咁啊啊呢个 friend 话：哎呀，琴晚发咗成晚嘅微信，佢话你哋冇读，原来咧16号咧就系佢预产期啊嘛！啊，祝你哋母子平安平安。 下礼拜六 啊，16号啊嘛， 系啊，可以听住我哋节目出世 啊，一切平安噶嘛， 系系系， 系啦，恭喜晒，恭喜晒， 系恭喜晒，恭喜晒啊！ 啊咁啊呢个 friend 就咁样讲，因为工作原因加咗男生嘅微信，后屘偶然发现大家系同校嘅，之后咧频繁咁聊天一个月之后咧，两个就喺埋一齐啦。 嗯， 先喺埋一齐一个星期咧，男生就想升华。 哦， 因为咧我仲系处啊，所以拒绝咗。最后咧只系以任务式咁样用其他方式帮佢解决。 嗯哼， 第二日咧佢居然仲未打消呢个升华嘅念头，然后我依然在拒绝嘅咁样。 系 啊，将佢呢个拒绝啦呢个过程咧讲咗俾我哋知。不解决咗啦，佢就咁喎， 咁噶真系。 系啦，咁啊有啲嘢需要坚持嘅。 系，冇错啦，冇错啦，咁啊啊咁样 点啊？ 啊，咁我觉得即系话，即系可能个男仔咧觉得咧，你今次咧用呢种嘅方式同我吓，即系通常阿志嗱，你即系有几种方式咧？譬如话女仔啫吓，咁样帮你解决吓，你可以谂到噶咁 样。嗯，啊，咁你企喺个男生嘅角度谂，佢可能就系谂佢即系最尾嗰步，佢要升华啦吓。其他嘅方式都为负啦，那个男生系 唔系？即系我系男生咧，喂，我不嬲就系啦吓，一个女性化嘅节目主持人，但系咁太劲啦，真系系咁啊！咁我会觉得咧，喂，你今日用手，听日用口，咁会唔会即系下一步就嗰样咧？咁样，即系我会 总有期待， 系总有期待噶嘛，系咪先？ 系啦，咁啊，所以呢样嘢咧，我谂可能你可以同佢。 嗯， 但系呢样嘢讲唔清楚嘅话， 系啊， 同佢讲清楚都冇用，真系讲唔清楚。 呢个系底线咯，我觉得 系啊，因为坚持下啦， 系系呢个底线啦，咁啊，同埋咧，真系我觉得咧就系、是，其实咧应该咁讲啊，其实咧其实诶，而家咧。譬如话有啲男仔咧有处女情结噶嘛，即系好介意自己女朋友系咪处女噶嘛。咁喺社会嘅风气上边咧系变咗嘅吓。咁可能咧即系我哋做节目之前，即系可能13年前咧，咁大家觉得一个男仔有处女情结咧系啱嘅，咁啊非常之正确，有咩唔啱咧？系咪先吓？ 系。 咁但系咧13年之后咧，呢个世界咧发生咗好多改变吓，咁啊，咁然之后咧就一些事一些人都有嘅 app 啦，你谂下吓。 好多嘢都发生噶，好大嘅改变。 系啊，我哋都要拍电影啦，咁啊，呢个世界咧发生咗改变咁啊。其中一样嘢咧就话，如果个男仔咧，即系譬如话，佢仲好坚持咧，就话我一定咧要我女朋友系 V 嘅话咧，其实好多人咧就会觉得，喂，哇，你乜你咁老土啊？你个老土怪，诸如此类。所以呢个世界咧系变紧噶，但系咧，我觉得咧呢个世界咧，其实有一样嘢唔变嘅咧，唔应该变啊，唔变同埋唔应该变嘅咧，就系、是、我哋嘅道德准则。咁、其实咧，我哋睇我早排咧睇过本书咁啊，呢本书咧就系、是、研究一啲高中生援交嘅。当然啦，呢种状况我哋国内系冇嘅吓。咁佢系讲呢个美国嘅一个呢、這个资本主义罪恶嘅深渊嘅呢个国家啦吓。咁、样。 啊，帝国主义罪恶身边 ，sorry， 十三年嚟佢依然冇变啊， 佢依然冇 佢嘅地位，都系个心愿， 系啊，都系个心愿啊。虽然好多人想去心愿，同埋我好多 friend 都喺心愿里边 挣扎紧啊嘛，点解唔打救佢嚟？ 例如小优。啊，真系！喂，小优嗰日话咧，温柔一差去澳洲系嘛？ 系啊系啊， 麻辣女教师又唔知咩开餐厅系嘛？ 马老师仲留喺 广州，好似咧同老公一齐咧开间餐厅，好似话喺越秀区某嘅地方嘅。 系啊系啊，咁唔知仲有冇开紧？佢又好似唔确认咁啊！ 哇，呢啲咧都系我哋十三年前嘅玩伴嚟噶 吓。咁啊，即系小优啦，就温柔一差啊， 系啊， 分别去咗两个心愿啦， 一个都未改去澳洲咁啊。 系啦，咁啊，仲有。我哋麻辣女教师仲喺度系嘛？ 系啊系啊， 唔知有冇机会啦吓。 系讲开讲开我睇嗰本书啦咁啊，咁佢其实咧就系研究咧呢个美国嘅呢个高中女生嘅援交嘅呢个行为嘅咁啊。其实我一直以为咧日本先有啲先有啲咁嘅嘢噶嘛， 喺、 原来美国都有噶、 日本可能吹啲风比较劲啦、近啊，你又知道多，知容易知道啲啦、 容易去啊， 容易知 谂住啊。帮助日本少女都比较简单系嘛，咁样咧，即系嗱，严肃啲啊，讲紧一个道德范畴嘅问题。其实美国咧有啲州咧系比较保守嘅，即系譬如话一啲中西部嘅州啦吓，咁佢会系比较保守嘅吓，咁甚至乎佢哋嘅地方嘅法律咧， 即系州嘅律例啊， 系啊，大清律例，上一年几啊，一讲法律啊，法律啊，律例 系一个统称，法律同埋。条例加埋统称叫律例，条例唔系法律嚟噶嘛，系嘛？所以话你啫， 但系点解你喺你嘅口中讲出嚟咧，我就永远咧即系谂起大清律例嘅。 人哋啲咁专业嘅术语，你真系 唔单止大清有。 身边都有嘅， 咁样咧，咁样咧就话咧有啲嘅比较保守嘅州啦，比较保守嘅州咧，其实咧即系对女仔系咪 V 咧呢样嘢咧，仲系比较睇重嘅州咧，其实咧佢哋嘅高中女生啊出嚟做援交嘅呢个状呢、這个状况咧系十分之罕见 的，有会即系会喺法律啊呢方面咧会 冇。法律系冇禁止嘅， 冇禁止。 但只不过呢啲嘅若干嘅州咧，系比较保守。 嗯哼， 保守咧，所以咧就诶、女仔你唔系 V 咁呢样嘢系 care 嘅，咁啊以后嘅男朋友系 care 嘅，老公系 care 嘅，咁所以咧， 自不然系嘛？ 自不然咧系约束咗佢，某种程度上约束咗咧，即系女仔方面咧就唔好咁滥交啦。 系，咁啊无论喺道德上同埋喺行为上咧，会有一个。即系无形嘅约束啦，吓，令到佢哋咧喺佢哋行为方面咧会有选择。同埋会思考咁样，就所以会有呢啲咁嘅情况出现啊。 系啊系啊，咁所以咧就呢样嘢咧就系话，其实你话呢个世界点变咧？其实有啲嘅道德嘅底线咧，其实应唔应该变咧？其实真系值得我哋思考噶吓。 系啦，咁啊虽然咧喺好多变化当中咧，好多嘢都受到好大嘅冲击啊，但系有啲嘢咧仲系需要坚持啊吓。Hugo 只系如果你哋拍电影，我包两场嘅飞， 系 广州新年进步群我包晒。啊哈！即系已经开始有爆飞啦，咁样。其实爆飞咧喺电影行业入边咧系一个好正常嘅现象嚟嘅。特别电影啱啱上映嗰下吓，好多场都系攞嚟爆嘅。 系啦，冇错啦吓。OK， 咁啊，呢个 friend 咧就话你都冇变啦，十三年嚟都系咁中意研究呢啲嘢。 都系为， 都系为大家啫，系咪先呢啲嘢，系咪先啦？ 嗰晚女仔发烧，佢好无助，我喺医院咧一直都照顾佢。睇完病之后咧，开咗间房俾佢休息，因为太夜冇车翻去啦，佢又叫我一齐瞓咁样。当晚咧并没有发生你哋想嗰啲嘢， 梗系啦，人哋病， 冇理由 即系如果唔病就咩啊？咁唔系病，咁可能大家有啲情绪冇难讲啊嘛。 瞓醒之后咧，我送佢翻去，佢就发咗张好人卡俾我，话同我一齐咧冇揾到想恋爱感觉，叫我唔好花太多嘅心思喺佢身上。仲有一个原因咧，就系佢未忘记前任，我觉得咧对佢仲有感觉，我应该点算好咧？其实嗰晚照料有加嗬，呢件事啊，其实应该会对即系女生咧会容易令佢感动嘅。啊，点解第二朝醒咗之后咧，对方？ 做嘅咁毅然咁样同佢讲清楚，嚟嗱，我哋两个冇发展啦，咁样吓。 证明咧，女仔方面咧，佢一定系即系呢件事佢谂得好清楚，同埋佢真系俾你感动到，你明唔明白？ 嗯。 如果个女仔咧冇俾个男仔感动到咧，佢唔会系讲呢啲咁嘅说话嘅。啊，正系因为可能啦，第一啦，可能大家眼缘啊，各方面啊，甚至乎各方面嘅条件，女仔都喺心里边做咗一个权衡之后，觉得唔系适合啦。啊，或者咧系因为咧有呢个前男友喺度啦，前度男友喺度啦， 你心中仲系有个影噶嘛？ 所以咧就无论点样，佢可以咧咁样同你坦诚讲呢句讲呢番嘅说话咧，我觉得咧你咧一定系感动咗佢嘅呢样嘢咧，你毋庸质疑呢样嘢吓。咁我觉得啦，开工咧就冇回头箭嘅，正如咧我哋话咗拍电影咧就唔会唔拍一样吓。咁我觉得咧，你继续对佢好，好到咧就系两个结果。第一个咧就系你自己咧觉得我抌咗咁多时间心机感情落去咧，仲系感动 冇回报啊嘛， 仲系感动唔到佢，唉算 啊，放弃 呢个系啦，呢个咧系对你自己嘅有交代。第二种咧就可能会真系感动到佢。好难讲噶，系咪先？ 系啦，咁啊，到呢一瞬间咧，其实咧，你系佢好朋友呢个关系咧，已经系不容置疑噶啦吓。其实你嘅关系咧，已经系好好噶啦，继续可以就争呢一步迈落去咁样。 系啦，同埋咧，你哋两个之间咧，我唔知道有冇一个共同嘅朋友吓。如果有嘅话咧，你可以咧呢个共同嘅朋友，我唔知道又同你 friend 唔 friend 吓。如果系可以的话咧，你可以同呢、這个你两个之间共同嘅朋友咧，将你嘅内心嘅谂法啊，你同佢讲。然之后咧，叫呢个 friend 喺适当嘅时候咧，就做嗰啲咧武林大会里边嘅嗰啲江湖人士，系咪先？要解话喺旁边 啊，先啊，风点啊火啊， 系要解话，系咪先嗱？啊，比如话呢、这个呢、这个屠龙大会咁啊，呢、这个张无忌咧同呢个周子若打到颈横嘅时候吓，咁啊，卒之咧就系、是、张无忌有机会赢呢个周子若嘅时候咧，就唔忍心落手， 吓、结果俾周子若啊， 系啦，咁啊唔忍心落手嗰、那个 moment 咧，就有其他嘅。武林中人喺度解话噶嘛？唉，佢哋当年都拜过堂啊，睇嚟咧仲系有 情未了， 系啦，所以咧呢、這个张教主仲系未肯落杀手咁样，即系你当张无忌当然唔会打紧嗰时咧，就将自己嘅心迹讲出嚟噶啦，系咪先？嗱，由于咧我系中意过佢嘅，我对佢有感情嘅，所以我呢个时候我就唔痛下杀手， 我让一让佢先噶， 系啊，佢唔会自己咁讲噶嘛。但系呢啲咧好知情识趣嘅武林中人咧旁边。同佢解话嘛，你明唔明白？ 系啦，咁其实咧可以将你咧当晚咧，即系一个咁好人嘅故事咧，讲俾你中间人听。 系 中间咧都会有买下手，佢会加啲糖，加啲醋吓，再演绎翻嚟。哇，呢、這个人生原来咁好嘅。 其实唔需要点样演绎噶，知啊？唉，所以揾你咧做中间咧就弊啦。 啊，点？ 只需要做一个简单嘅比较。 啊，点？ 只需要就系、是、嗱，譬如咧，我哋个 friend 叫 A 啦吓，咁佢前度呢、這个女仔嘅前度叫 B 啦，咁啊，咁你可以有啲事情发生嘅时候咧。就话你就可以你嘅呢个隔篱嘅朋友咧，可以咧 简单夹啊夹啊， 系啦，简单比较。哎呀 ，A 做嗰啲嘢咧，我谂 B 一世都谂唔到会为你做。 哇！ 呢一句其实好妖噶， 可能咧即系话呢个女生咧听起身咧表面上好似冇咩反应可能啊，但系内心咧真系好翻滚嘅。 同埋讲紧嗰时咧就系仲要系以一种咧讲者无心嘅呢种嘅语气去讲啊，呢样嘢攞命啊！ 哦， 系啊， 香港小姐无心啊，讲者无心噶。 系呢个 friend Hugo， 我因为工作原因咧认识咗政府窗口部门工作嘅女仔啊，加咗佢微信，但微信咧。冇乜信息，只有几张咧，佢同朋友聚会嘅相，特别二嗰种啊，特别傻啱啱嗰种，应该点样落手咧？咁样，咁你直接下边 陪佢二 你咪直接，你咪直接下边评论啦。哇，你个样好傻啊！咁样诸如此类啦，咁啊，咁跟住咧有即系有嘢冇嘢咧，去嗰个窗口啦。咁唔知系咪即系嗰个登记锁个咧吓？ 哎，有可能喎、 啊。係啊，嗰、那個女仔好靚我同你講。係啊。 正。 係啊係啊。叫房屋交易中心珠江新城嘅嗰間。啊、有個女仔好似坐20号窗嘅。 哇，你觀察咁仔細。 唔係我觀察㗎所有廣州市啊啲咩房產公司啊地產公司啊嗰啲呢。 都喺度傳開㗎、 啊。我啲即係全部傳開，即係大家即係睇邊個追到佢㗎咋。 係啊。 哇。係啊，唔知叫咩哎呀弊啦。 咁洶湧㗎啦而家呢個群情已經。 好似叫馮家 恩啊，定系咩啊？ 系嘛？ 系啊，系啊，系二十号枪啦。总之唔系二十就二十二噶啦。系，总之嗰两个枪噶啦。系 啊， 啊， 留意各位留意啊。 系啊，我啲 friend 嗰啲 sales 仔啊，争住去办手续噶、啊，个户 唔怪得你难记啊。讲起卖屋啦， 主要系为咗介绍你识，唔系为咗帮你办手续。 唉，呢个阿志，我都要咧准备咧，同我另一半咧拍一部爱嘅微电影喺婚礼度播出啊。听到你节目十几年啦，另一半咧都系因为你哋喺深圳嘅。Love Q 群而認識的，他叫朗仔啊，拍拖三年終於拉埋天窗了，我想將你們把聲音加入我們的微電影裡面，多謝你們，是啦，儘管加，儘管加啦， 是 啊，祝福兩位，祝福兩位啊，是是是，我們一有一批的 fan 可以拉埋天窗了，是 是啦，沒錯，好，那麼這個 fan 就說即使心情不好，聽著雙低的笑聲依然可以笑得很開心啊，多謝你，咁啊！ 阿芝啊，244路車嘅司機聽緊你哋節目啊，麻煩你同阿司機哥哥講聲啊，叫佢專心開車咁樣。我諗佢會好專心嘅，放心， 好專心啊！一邊聽節目一邊開車，突然之間我哋講呢聲嚇親佢可能， 講緊我咩？ 唉，咁啊呢个 friend 话身体好啊，我三月底呢个群度识咗个女仔，前几晚呢我约咗佢出嚟睇电影，睇咗呢我的特工爷爷啊，咁样。聽過是爛戲嚟㗎喎， 係咪 洪金寶自編自導自演㗎嘛。 喔 係呀係呀係呀。同呢、這個即係火鍋英雄冇得比呀。 係咪 係呀，感覺唔錯，聽晚呢又輪到佢讓我睇瘋狂動物城啦。哈哈，上帝祝福我啦，咁啊祝福你，祝福你。 哇犀利喎，已經係達成一種默契啦，我約你一次你讓我一次㗎嘛。係。呢種交往落去呀。可想而知。 有來有往。 嗯啊呢个 friend 话亲爱的志志啊，江门新媒嘅 friend 报道啊，唔知两路呢点睇大龄未婚剩女系嘛。PS 呢呢个新媒嘅低迷微信群上升到90个人啦，但係呢潜水员同抢包员比较多。唔系呢个唔关系，其实所有群呢两种人都系相对多㗎，系普遍现象嚟㗎。 系 啊，咁就讲緊呢个点样睇呢个大龄未婚剩女。是啦，即都未撞到有缘的他咯。 嗯，是啦。 啊，积极咁样拓宽你嘅社交圈子啦，有机会嘅。 嗯，系啦，咁啊，呢个 friend 话啊，拍电影玩得有啲大，咁唔大都唔系我哋玩噶啦，系嘛？ 系啊，系一玩就玩大噶啦。 系呢个 friend 话 ，Hugo 拍电影一亿个 friend 啊，一人一蚊都不得了，你净系俾一蚊，你想睇部电影啊？打你啊嗱！ 唔該你去各大影院望一望，望一望嗰啲飛係幾多錢 啊，你真係啊你啊，如果一人淨係一蚊我哋夠膽拍阿志夠膽買樓 廿幾號窗啊， 唔知二十號定係幾號㗎啦。 迷人嘅志哥，雖然呢我唔懂編劇啊，不過呢我覺得喺電影嘅尾部啊，因為加上我哋呢五湖四海嘅低迷對一些事一些情嘅祝福呢個片段，咁樣先係屬於我哋嘅電影㗎嘛，係咩咁樣樣啊，咁我哋到時同我哋嘅編劇商量下。 係冇錯。嗯，好，咁啊呢个 friend 呢就係Hugo 哥，我哋宿舍呢有个女生姓赖㗎，佢每日呢都突然之间关咗个 WiFi 㗎，你哋话点样对付佢呢，咁样佢姓赖㗎，你真冇计喎。 突然间关咗 WiFi 咪係咪人哋㗎，咁你冇计㗎，如果人哋㗎话。 哎呀呢、這个 friend 就仲惨啊，真係仲惨啊，俾人关 WiFi 你真係 点啊。 个 Hugo 话求读出啊，啱啱呢同男朋友呢喺部车度 kiss 啊，点知呢漏咗部手机喺个车度啊，点知呢佢差唔多返到屋企呢，点知呢佢差唔多返到屋企啦，又要麻烦佢送返部手机俾我，真係唔好意思啦。咁你咪同人再 kiss 下囉。 係啦，咁啊係咪以示感謝係咪 係啦，有 goodbye kiss 啊，呢次呢個 sorry kiss 咁啊。 係啦，咁啊幾好啊，喺個兜兜前前咁樣啊。 幫我同我男朋友講聲啊， BB 辛苦你啦，小心揸車啊，愛你啊，拜小鳳蟲。 哇喔 啊BB 話唔使怕你啊，嚟嚟嚟。 但你轉個頭嚟望下呢張相 啊，有咩咁特別呢？ Dear 双低晚上好，我系呢个低迷女神群噶，好开心咧，你可以读出我哋群嘅信息。不过咧，我哋真系名副其实嘅女神群嚟噶，超多靓女啊！唔知未来嘅《一些事一些情》呢个电影咧，有冇机会咧做喺入边做个群众演员咧？同时希望咧两老咧加入我哋群啦，一定要读出啊！P.S. 我张相咁样，哇！呢个叫 N 咁啊， 哇！ 哦，靓女靓女吓，咁啊，女神群啊，睇嚟都好多可以喺我哋电影当中发挥下噶。 冇错啦，呢个 friend 话四年冇听啦。今晚听翻啊，呢个 friend 嘅 Winter 君仔啊，今晚听翻大撑双低咁啊，四年去边度啊你啊， 系啦，系啦，咁啊忙紧咩咧咁啊， 系咁啊。好咁啊，呢个 friend 咧就话全宇宙最靓仔嘅双低晚上好，我前段时间咧仲系好唔开心嘅，后屘咧喺社区识咗一个叫阿布嘅 friend 啊。多谢佢呢吓，咁啊呢段时间一路呢同我倾偈同埋安慰我。我想要佢电话，不过佢话发信息上嚟呢要双低开金口，佢就俾个电话 number 我喎。一定要读出啊，我哋呢都喺度坚挺緊㗎。呢个 friend 话呢个 friend 嘅微博名叫小龙虾 V 大帅哥，咁啊俾人哋啦，男人老狗啊。 係啦，亲爱嘅双低，我个老同学经常开玩笑讲做我女朋友啦之类咁嘅说话，有时咧讲嗰阵咧仲喐手喐脚，即系揸住我手之内咁啊！每次咧都系有事先见面啦，从来咧都冇主动约过我出去，同佢倾偈咧仲经常讲一啲咧激死我嘅说话，完全唔考虑呢个女生嘅感受，亦都冇主动关心过我。 系 麻烦两位企喺男生嘅角度分析下佢到底咩意思？咁我哋啲女 friend 咧系有啲急啦吓，啊又话叫我做佢女朋友，又好似冇主动。经常激下我咁样，喂，会唔会真系系当你一个好，即系一个红颜知己咁样嘅角色啦？ 系咯，可能其实咧，男仔咧呢个时候咧讲出咁嘅说话咧，一般嚟讲咧系两种嘅心态嘅。第一种心态咧就好自然啦，从来冇当过你系女朋友嘅吓。咁样通常嗱，其实咧我哋生活中里边咧都有啲咁嘅经历嘅吓。你对边个咧，你系觉得最冇可能同佢发展啊？即系异性啦吓。咁你就反而咧会成日揾佢嚟开玩笑嘅， 即系你会够胆讲所谓啲男女朋友呢啲说话。 系啦，冇错啦，冇错。嗱，你做我女朋友啦，咁啊，通常你真系好下爬轻讲呢啲说话咧，对象嗰个女仔啦，即系除咗阿志之外啦，我识得噶，除咗你之外， 即系我经常我唔会做啲下爬轻轻嘅嘢噶嘛。 系啊，系 真系 唔信你睇啊！你真系 真系啊！你真系 系咁咧，就系通常你要揾呢啲，即系你唔会系谂住同佢有发展嘅人啊嘛。呢种系第一种状况咯，第二种状况。都有可能咧，呢个男仔嘅心机比较重啦，喺度不断咁试探紧嘅底线。 即系你嘅意思话，佢内心咧其实真系想你做佢女朋友嘅，只不过咧一路都试探紧噶嘛，仲可能觉得咧佢内心觉得仲唔系太成熟咁样啊？呢个时机 系 嘛？ 系 啦，不关键咧，我呢件事反翻转头咁谂咧，就话你自己系点谂先？你对呢个男生，但系佢发得呢个微博上嚟咧，觉得你对呢个男生 系 有感觉。 系啊，你梗系有 feel 啦。 不过你轻轻咁释放一啲信号。好，不如 系试下啦咁啊。其实女仔咧释放一啲信号咧，俾个男仔咧，无非系嗰几样嘢嘅啫。第一咧就系对佢特别萌啦，第二对佢特别娇嗲啦，咁啊咁啊，第三咧就系有意无意咧同佢有啲身体嘅接触啦，咁啊，第四咧当然啦，喺佢面前咧即系知道咧会见到佢嘅时间咧，稍为特别而家天斗庆啦，稍为就得暴露一啲啲啊， 清凉一啲啲啊，或者咧有即系有事冇事。都揾啲事咁样，同佢有一个可以有一个小嘅约会啊，等等。 系啦，冇错啦吓。呢个 friend 咧叫粉红芭比啊，佢亲爱嘅双低，我同我男朋友咧拍拖近大半年啦，到最近啊，佢先至讲啊，佢爸爸妈妈唔中意我，反对我哋喺一齐啊。唔中意我嘅原因咧，系因为啊，我大过佢一年。我男朋友话佢嘅心里边咧都好乱，但又话咧唔想咁轻易咁样放弃咁样啦。呢句说话咧。有玄机啦。通常一个男仔同你讲我唔想咁轻易放弃呢嘅意思呢嘅潜台词呢就係话我想放弃但我唔想咁快。 即係佢心底已经打算咗放弃。 係啦我会放弃但我唔想咁快。 吓咁啊，跟住啊，佢话咧俾啲时间佢，佢都唔知点样处理。嗱，你俾啲时间我处理啊，咁你就处理啫， 处理好就 系啦，系啦。你俾啲时间我，我都唔知点处理，咁你使乜俾时间佢啫？系咪先吓？我应该点样好咧？我应唔应该主动提分手咧？咁啊，我觉得啊，你啊呢个时间咧，你啊决断一啲啊，如果咁啊，算罢啦。因为你男朋友嗱，你坦白讲，你男朋友。讲嘅呢啲所有嘅对白，其实都冇一句咧系话佢要坚持，系冇嘅。 嗯， 我唔想咁轻易放弃，系咩意思咧？系咪再拖女仔啲时间咧，拖耐啲咧？喂，女仔青春几值钱啊？大家都知啦，系咪先啊？如果唔系咩叫买春啫？系咪先？即系要时间买，即系要呢、這个。哎呀，真系唔知啊！哎，你执下租，一阵再讲。 北京时间22:30。一些事一些情节目互动礼品是由保利地产首届当代生活方式展特约赞助。4月15至17号海珠区保利国际广场东塔震撼登场。 是啦，咁啊想参加呢、這个参观呢个展览呢，呢个生活方式展览呢，咁可以呢关注我哋关注 中央电视广播电台嘅官方微信啦，咁可以喺上面可以咧就可以获取呢个参观呢、這个生活展、生活方式展嘅门飞嘅免费获取咁样样、关注中央电视台嘅微信咁啊， 系咁啊！喂，阿姓赖嘅同学出现咯，吓、啊，我就系嗰个姓赖嘅同学，你想点咁？咁我冇想点嘅。咁如果头系啦，如果头像系真人嘅话咧，我谂阿志系有啲想法咯。 系嘛？我唔想点嘅，佢又冇关我屋企嘅 WiFi， 都唔想点嘅。 哇，靓嘅， 系咯系咯系咯， 靓嘅。 咁啊，叫佢加入呢个女神群先啦 吓。系啊，但系你咁靓，你唔可以耍赖噶嘛？ 系咪先？ 话似靓耍赖啊？ 唔啱噶嘛？系咪先啊？ 啊！呢个 friend 话好耐咧都冇试过实时收听啦，力撑双低进军呢个电影市场啊！全国各地嘅电影院咧必须咧用粤语嚟上演，进一步咧推广呢个粤语嘅文化，系嘛？啊 ，OK， 咁啊，多谢你力撑先，系嘛？ 系 咁啊！而家我哋咧现阶段咧就先召集呢个电影嘅编剧，系嘛？啊，所有咧有呢方面经验啦，有呢方面作品嘅 friend 咧，可以同我哋一齐倾偈嘅。 系冇错啦，真系啊！我哋而家揾紧呢个编剧噶嘛，所以咧有好多 friend 咧就。话喂，你一些事一些情咧，13年嚟啦，收咗咁多嘅 email 噶嘛，咁大把故事啦，咁啊，咁当然啦，即系我哋又真系有好多嘅 email 嘅啊，我哋嘅 email 咧，喂大佬 send 过嚟都系 Word 版本，系咪先啊？呢个 Word 文档我哋竟然有几十 G 哇，几十 G 系啦，咁啊，所以咧呢个呢啲故事咧就累积咗唔少噶嘛，但系咧要作为一出戏咧喺个故事呢个大故事当中啦， 嗬， 点样可以将佢串联啊等等。有啲咩角度呢都希望同我哋嘅編劇嚟傾偈 嘅。係冇錯啦哈。OK， 咁啊手上呢揸住一封嘅 email 啦，话 email 就有 email 啊。 志志 Hugo 啊，你哋好啊，從半年前呢嘅一次偶然呢，我聽咗你哋節目之後呢，從此就一發幫我收拾啦哈。每個星期啊返到屋企呢都會準時收聽你嘅節目，按照慣例啊當然啦要讚下上帝先啦哈。Hugo 呢肯定係心胸寬闊樂於助人，孔武有力，機智靈變，曉古通今，精明能幹，氣質非凡，哈哈哈咁啊！跟住呢就係呢個智叔啦。智叔你呢就係一個思想成熟、上進心強並具極豐富人際關係技巧，而且呢哈哈在某方面精力旺盛，思想新潮，精力充沛，並有好強的事業心，同埋呢好欣賞呢女性的事業心，上進心強，為人可靠咁啊。 係咪即係除咗我有優點仲係仲我識欣賞人嘅優點，哇呢個幾大嘅優點你諗下。 啊， 系嘛？ 哇，系， 系嘛？ 其实呢段说话嘅精华，你觉得喺边度咧？ 事业呢两个字， 错 喺边度？喺边 度？嗱，我觉得系最后一句 啊，点？ 为人可靠， 为人可靠， 可靠， 即系咩系咁？ 你太可靠了吧？ 好可靠，真系犀利嘅人。 跟住 系跟住冇啦， 冇啦，赞完噶啦， 两位咧简直就系男神中嘅战斗机啊！讲到呢度咧，我想同双低咧倾诉下我嘅苦恼。我系一个高二嘅学生，就喺咧寒假情人节前一日嘅时候咧，我一个最好兄弟嘅女朋友咧，话要介绍一个女仔俾我识我。我一个最好兄弟嘅女朋友话介绍一个女仔俾我识， 咁梗系好事啦。 系咁啊，以后出去咧一双一对啦嘛，系咪先啊？ 两 pair 一齐玩， 费事你喺度做电灯胆，你以为 即系迫于无奈啊？介绍个俾你啦，哎呀， 扯开你啊！费事你成日做电灯胆， 嬲你又唔系，唔嬲你又唔系啊？ 系啊。唔嬲你，你兄弟话冇义气系嘛？嬲你咧，大家 都住晒， 大家都唔舒服系咪先？ 好咁啊，跟住介绍女朋友俾佢识。 其实咧嗱，喺度咧，其实想提醒一下咧，即系有呢啲啊，类似情况嘅 friend 啊，比如话你一个好好 friend 啊嘅有女朋友啦，或者咧你系女仔嚟嘅，你好好 friend 咧有个男朋友啦吓，咁其实咧你黐住佢哋两个玩咧，卒之会逼到佢哋咧会介绍对象俾你。 即系佢咧实属无奈啊！唔系，我就冤住你哋两个， 系啦，冇错啦。你做得呢、這个，你做得咧电灯胆多咧，咁啊，咁咧肯定咧啊，咁样啊，对方咧实在顶唔顺之余咧啊，即系做个顺水人情噶嘛、啊。一方面咧清走呢个电灯胆啦，二嚟都见到你咁 dry 系咪先啊？ 反正咧佢哋两个咧，即系一有啲咁嘅机会，第一时间就会谂起你啦，谂起电灯胆的你吓。 系、啊， 一有机会就同你介绍，你放心啊。 系 啊，所以大家咧可以咧，其实使用呢个方法嘅冇拖拍嘅 friend 吓， 嗯 ，OK， 咁啊呢个咁人哋介绍个女朋友俾你好事一件啦吓，而嗰个女仔咧正正系佢最最好嘅闺蜜。啊、其实都系双方都系迫于无奈 啊，逼得好紧啊。 即系今日甩咗你呢个电灯胆，又有佢嗰个电灯胆，系咪先？ 干脆将处搭两个电灯胆啊，唔好烦我哋两个。 唉、哎，你两个互相照耀啊！照耀啊，好照料啊，好啦，系咪先？ 啊，两个互相发光发热啦、啊。 唉、哎。唉，我嗰时咧真系好感动啊，因为佢信我，先将佢最最好嘅闺蜜咧介绍俾我识，你都唔知道人哋有几无奈啊！ 人哋嘅内心几悲催啊！呢两个人真系唉。 唉，之后呢我呢就加咗佢个 WeChat 啦，咁啊一开始倾偈嗰段时间呢，我就开始呢对呢个女仔呢产生咗好感，因为呢同佢倾偈啊，我感觉到呢个女仔嘅独立同埋活泼嘅一面啊，喺嗰啲活泼呢就我哋呢准备呢喺活泼呢请我啲 friend 食饭吓，咁啊欢迎呢我哋啲 friend 呢啊踊跃报名， 踊跃报名，我哋请佢宵夜啊，活泼宵夜咁样， 系啦，喂，一些事一成搞食饭呢，下午茶搞过啦，晚饭搞过啦， 系啊， 宵夜未曾搞过， 宵夜真系未搞过，咁啊呢次搞翻铺宵夜啊嘛，呢、這个宵夜咧好劲啊， 系 将一众嘅所有嗰啲海鲜咧烧俾大家食噶嘛， 系啦，冇错啦，你要烧啊， 有活泼锅烧啊嘛， 系冇错啦，活泼锅，系咁咧就讲到边度啊？讲到活泼噶嘛，即系中意呢个女仔嘅独立同活泼啊。不过咧最重要的一件事咧就系咧，佢依家咧喺英国咧读紧呢个高中。而且咧，仲要上埋大学啊！哦，睇嚟咧，人哋嗰个电灯胆咧， 嗰个冇逼得咁紧、啊， 系你嘅啫。 哇！我仲以为咧，你就一三五咁冤住人哋，嗰个闺蜜咧二四六冤住人哋，哎呀，真系惨啊！成个星期俾晒你两个， 星期日要星期日唔知上做咩啊？ 系啦，咁 样，系星期日你两个一齐冤住佢哋。 哦，原来嗰个系英国， 嗰、哦、系英国咁样啊！即系为咗呢、這个啊，为咗洗开你呢个电灯胆，即系调虎离山之计，调到英国啊！ 系啦。跟住、哎， 我其实都有意愿出国嘅，但系咧我就唔系去英国啦，而系去加拿大啊。因为咧我爹哋话咧，如果去英国留学嘅话咧，佢怕负担唔到咁啊。而且咧我都唔想佢咁辛苦。就咁样啊，喺闺蜜嘅帮助之下咧，我进行咗第一次嘅表白。因为喺前一日晚黑咧，佢同我讲有个男仔向佢表白。但系咧，佢就未应承啊！但系咧，都未拒绝佢啊！所以咧，嗰晚咧，我同佢表白， 但系咧，佢话咧，佢依家咧唔想俾人咧，人哋咁容易得到佢，想用时间嚟考验。呢、這个咧，我当然理解啦，吓、 啊。哇！即系见到对方表白，即系嗱嗱声自己又表白，咁会唔会真系太仓促咗啲啦？ 系啊，咁喂，大佬，你高中生拍拖都唔上下嘅啫，边有你啲咁嘅老辣啊？ 既唔老亦都唔辣咩、啊、老辣即係真係 老辣係形容你呢、這個追女仔嘅呢個手法并非影射貴庚 係嘛 係 咁一貴庚係不容置疑啦肯定就唔老唔辣啦我追女仔邊有手法啫我咁單純係嘛何有手法之言呢 成日都係嗰句啊今晚你屋企定我屋企好單純一間 disco 呢問一百次總有一個女仔上樓 嗱呢個人咁點啊咁對方唔答應住喎即係兩個表白佢都未有表態喎 喂大佬啊 好囉囉亂啊 係囉咁啊但當然啦我諗呢呢個女仔已經當到你係 friend 㗎啦如果唔係呢唔會同你講呢之前一晚有人同佢表白啦 梗係啦咁但係當我 friend 會唔會就係、是真係 friend 啊 嗯 咩關係就好微妙喇嘛。 真係 friend 都好嘅好過一啲都唔 friend 啦。係咁啊。好咁呢就呢、這個我當然理解啦而且呢我第一次表白呢無非係想發無非呢向係想向佢表明心跡啫。但係呢最令我心碎嘅一刻嚟啦。第二日朝頭早呢我起身第二日朝頭早呢我起身刷呢個朋友圈啊。所以居然啊見到佢發咗條朋友圈話同咗嗰個男嘅喺一齊啦。 啊嘩真係呢頭話呢仲會俾啲時間考慮但係嗰頭就嘩真係好好傷心㗎喎呢件事見到對方話一齊。 係喂山長水遠唔知咩事係咪先啊。 係對方近水樓台。 係啦我當時呢真係一臉蒙蔽啊。佢閨蜜啊瞓醒啊見到呢條朋友圈之後呢都話好吃驚。嗰日呢等到晏晝佢起床啦因為呢廣州同香同英國呢有八個鐘頭嘅時差嘛。佢同佢閨蜜講啊呢、這個男仔呢就好有才華嘅。依家16歲啊就可以賺到幾十萬啊。 如果是英镑的话真的都挺劲的。 是啊真的都挺有才华的这件事啊。 是啊。 不如这么有才华投不投资电影呢不知道。 即是以这么有才华的人肯定是一个有眼光的人啊。应该值得投资啊。 是是是。就算佢呢個眼光有偏差、 嗯、 投資部電影呢最後呢慘淡咁收場係咪先但係佢得16歲咋嘛 大把時間 啊。係呀唔同你呀嘛係咪先而家買 同我有咩關係 而家買一層樓唔知幾時買得返啊 同我有咩關係 即係佢有機會重新嚟過嘛。 大把才華。 係係喂可唔可以聯繫一下 就投幾十萬磅啦係咪 係。 係啦係啦做住先啦咁樣。 喺呢度呢有一啲有一點啊 ,sorry, 有一點呢我從想同雙低呢解釋一下。佢絕對唔會呢係嗰種見錢眼開嘅人。之後呢仲因為呢佢自己本身嘅家境就好好咁啊。佢英國留學呢家境應該係返唔上下㗎。而且呢佢 如果佢兩個一齊投資啊。 嗯。 啊呢件事都可以計喎。 嗯。而家即係做咩事情呢都忍唔住向嗰個方面諗向投資電影方面諗。 唔錯咁你病好啦你幫佢兩個算啦。 今日找啦。 咁你都俾個聯繫方式啊。 我讲下啫，讲下啫，写 mail 嚟呢个 friend 唔好紧张啊，我哋仲系帮你嘅，投资还投资，感情还感情啊， 系冇错啦，我哋对你有感情， 系 阿志咧，我觉得你而家咧有啲似我个贵你老 friend 啊， 点样贵你老， 即系你永远就系谂住嗰方面嘅，一有呢个就扭人投资电影啊，嗱我贵你老 friend 咧好得意啊，我贵你老 friend 咧就即系顾名思义啦吓，佢一间呢、這个其实贵你老系一个我哋对佢称呼啦吓， 昵称啊， 系啦，佢其实咧系一间咧就系正正经经嘅一个小额信贷公司嘅老板咁啊，当然小额信贷公司唔靠放贵你啊，点生存？全咧咁， 所以都名副其实嘅咁啊。咁咧，佢咧就朝早咧都去间茶楼饮茶嘅， 系 咁啊，去咗 生活习惯嚟， 系啊，生活习惯咁啊，去咗好多年啦，咁啊，咁样次次咧就系、是、一坐低咁啊，人哋叫阿乜哥咁啊，即系我一讲，我如果讲嗰个字出嚟咧，即系我谂 即系喺佢嗰个行当嘅当中啊， 系啊，即系喺呢个桂里嘅桂里界咧就好出名， 小额信贷 系啦，喺小额信贷界咧就 好出名嘅， 好啊。个档好劲嘅咁啊，我 friend 咁咧，所以就唔好讲佢名啦吓，咁啊，即系啲服务员啦，都话，有乜哥又嚟饮茶啦，你又好啦，咁啊，日日都嚟饮茶， 唔使做 就咁有钱咁啊，咁佢咧永远都系嘅，想好似我咁有钱，好简单啫嘛，喂大佬啊，你即系酒楼啊嗰啲阿姐啊啲服务员啊，点即系点顶得顺呢句啦，总系要接，讲笑咩？ 咁容易咩？ 系啊，咁易咩？咁我 friend 啊，乜哥咧就会话嗱，你攞啲钱俾我，我帮你去放柜你，咁啊阵间就赚翻嚟啦嘛，使鬼做咁辛苦咩？咁啊。咁呢而家基本上呢係個狀況係點呢？狀況呢就係個酒樓老闆出糧呢直接將所有夥計啲人工打俾阿桂里哥嘅打俾阿乜哥嘅。係你還掂呢你俾咗啲服務員啲服務員都係俾佢㗎啦。 直接俾個賬戶啊。 即系嗱，呢啲咪做市场咯？呢啲咩叫做 marketing 啊？咩叫做品牌啊？阿乜哥呢啲就系啦， 酒楼老板通过乜哥可以令到佢啲员工冇咁容易流失。 你走咗，你真系冇啲搵钱机会啊？ 系啊， 先系其实你喺度打份工都系做 土地地， 你做副业啫，系咪先？你真正赚钱系乜哥嗰度啊嘛？ 系啊，话即系一家便宜几家着数。 你而家开始有啲似佢， 好有前途、啊。 阿志，你可以将间屋啊，按俾阿乜哥，系拍电影嘅。 我都系要去窗口嗰度好啲。 啊，你真系 真 冇眼光，你真系，唉，真系，唉，读咩啊？读咩啊？啊咁啊而且呢闺蜜啊同我讲啊昨晚嗰个男嘅呢直接就去咗呢个女仔嗰度之后呢仲强吻咗佢啊佢係一个呢受唔到人哋对佢好嘅人啊就咁样嗰、那个男嘅呢就咁同佢喺埋一齐啦。我嗰时呢真係好无奈啊一个呢占有地理嘅优势金钱嘅优势嘅情敌。唉我当时呢心諗呢如果当时我喺英国嘅话呢我都一样会咁做啦。但係呢一切都徒劳啦。之后呢佢闺蜜安慰我话唉唔使咁担心嘅。 我大把闺蜜。会唔会咁 据我所知呢佢认识一个男仔咁快呢肯定唔会长久嘅。 哦，即系嚟得快去得快， 系啦啊！而且个男仔离佢学校嘅距离咧，就好似广州去到潮州咁嘅距离嘅， 嗯，都几个钟啦， 系啊，好似500公里啊，都 吓都有几个钟嘅车程咁吓、 嗯， 所以咧话近嗱、啊、都唔近嘅， 嗯，哇，500公里几远噶？嚟喺英国讲， 系啊，本身咁大吓， 系啊，曼城去伦敦好似都冇500公里啊， 嗯哼，咁、啊、但系吓点都比你近啦，话即系话咁话啦。 是之所以呢嗰、那个男嘅当时可以搵佢呀係因为呢佢放假去伦敦阿姨屋企咁样玩而嗰个男嘅呢正正呢就喺伦敦所以嗰陣呢我就决定等啦 嗯 不过呢嗰时我见到个朋友圈去约会呀我心里面呢真係好唔舒服但係呢只要佢幸福就得啦啊懂咁諗都几成熟啊高二嘅同学仔。 嗯 之后呢我同佢有好似好朋友咁样倾偈啦佢闺蜜呢提议话不如等佢呢一个月后返广州嘅时候呢我哋四个人一齐香港玩啦啊佢都应承咗啊之后嗰个月呢我几乎日日去跑步啊只系呢为咗同佢香港玩嗰几日我可以俾到个好印象佢啊即系成个感觉系即系有朝气一啲囉日去运动系咪先 嗯 啊 咁即係话机会仲尚有嘅因为始终呢有你个 friend 喺度帮住手㗎嘛。 係啊 而且下个月就返嚟啦咁。 係啊係啊係啊。 3月24日啊，佢如愿咁样翻到咗广州，系你如愿佢翻咗广州啩？当然啦，我哋嘅关系咧慢慢开始咧更加深入啦，因为咧我经常咧都会揾佢倾偈啦，佢亦时不时会揾我倾偈。3月26日就喺我哋计划香港嗰日，第一眼咧见到佢真人嘅时候。我当时的心呢简直要飞出来啊。 点 因为等了这么久终于可以见面了。 嗯。 而且呢我兄弟呢和他女朋友都好帮我。我当时呢就当他没有男朋友这样照顾他。啊他见到呢他的闺蜜和我兄弟呢锡锡的时候呢都会开玩笑话开玩笑望住我话冇睇冇睇冇睇咁。 啊咁样样喎。 嗯哼，哇，冇睇冇睇咁啊！其实咧，我当时心里边咧真系好复杂，因为咧我中意嘅人咧就喺我面前，我乜都唔可以做。当时我心里边谂咧，如果你冇男朋友嘅话咧，我就会鼓起勇气拖你嘅手。之后咧，我哋玩得好开心，一齐行街嘅时候咧，我见到个熊仔公仔咧好可爱，我就买咗嚟送俾佢，佢好惊喜啊！佢话咧好中意呢个礼物。有好多次呢我同佢并排走嘅时候呢我真係好想拖住佢隻手。但呢我知道我唔可以咁做啊。即使要我等落去呢我都冇所谓。嗰日呢我哋玩得好攰但呢好开心。我哋约定啊之后呢要继续一起去旅行。其实呢嗰日我心里面呢多多少少有啲唔舒服㗎我心情呢好复杂。嗯啊跟住呢佢四月份呢就要离开广州啦。之后呢再见面呢可能要等到七月份佢放假啦。所以呢我四月二号晚呢就约咗佢一起食晚饭。相低咁啊而家心里面好复杂。因为呢毕竟呢我哋相隔咁远啦英国同广州。而且呢喺英国嗰边呢佢有一个男朋友。虽然呢佢哋都好少机会见面。但呢我嘅心里面呢真係鍾意佢。我諗唔到我唔想错过一个令我咁心动嘅一个人。但呢我又驚呢即使我依家同佢喺埋一起我都照顾唔到佢啊。所以呢我一直呢都唔知点算好。我依家呢除咗佢任何女仔我都唔可以对佢动心。任何女仔都唔可以令我动心啊。 嗯。 麻烦相低解答一下帮手解答一下好嘛。万分感谢。最后呢希望一些事一些情可以顺顺利利越办越好。OK, 咁啊多谢你嘅祝福啦我哋一些事一些情一定会越办越好啊如你所愿。好咁啊 两地情啊。 两地情。喺分析呢件事嘅时候呢其实呢我想讲一组个数据。 嗯哼。点样样边方面嘅数据啦。 呢组数据呢就之前呢就係由教育部啦咁啊咁样发布一组数据就关于呢海外留学人员嘅回归国内嘅一个数据嚟嘅。 嗯。 其中呢佢提到一点呢就话呢喺海外读书嘅同学仔咁啊回国嘅呢个比例呢而家呢逐年升高啦。咁啊即係留低喺读书嘅地方外国呢就係逐年减少咁啊回国嘅人呢再增加。咁啊其中呢特别提到一点呢就是女仔呢回国返嚟嘅比例呢係最高嘅。 即係相对于男生而言呢就会更加高啦回国比例係咪 係啦冇错啦咁啊所以啊即係已经好高男女都好高啊但係女仔呢比男仔仲要高咁啊所以呢其实佢卒之呢会有一日呢读完书係返中国嘅。啊呢样嘢呢你就唔使咁担心因为有数据支持你㗎嘛。 嗯好似佢话斋呢即係话你始终你个等呢其实呢喺数据上呢係有着落嘅。啊是有机会呢他会回到嚟咁样啊。 冇错。咁啊呢个是第一样嘢啦。第二样嘢呢就係话大家呢个年纪又喺外国读书咁系咪先啊。咁连拍长拖仔坦白嚟讲呢又即係对唔住你青春啦有负青春啦系咪先。 特别呢有负呢个海外留学嘅青春系嘛。即係你先系咁样讲。 咪即係多多少少有啲囉系咪先。 喺海外拍个长拖㗎嘛。 係啊系咪先。 呢样嘢好似啊，亦都系啊，既然去过啦，系嘛，都留低啲嘢啊。 系啊 ，oversea love 啊嘛，系咁，所以呢样嘢咧，我觉得咧就话，对于呢个女仔呢个角度嚟讲咧，其实佢呢场呢段嘅感情，呢场嘅恋爱要拍几耐咧，其实心里边一定系冇计划噶啦， 绝对系啦，系啦，而且冇计划啦，而且可能都未谂过任何将来嘅一场恋爱啦， 系啊， 换言之咧，你等咧。 系有可能系有机会系值得嘅。 系冇错啦。咁咧而家咧就系、是、你唯一可以做嘅方法咧就是等吓。呢、這个咧就系你心态上嘅呢个准备。当然啦，喺行动上边咧一味咁等咧，我觉得咧其实又唔 work 嘅。应该点呢？我觉得呢你应该呢就是因为而家呢就是WeChat 啊呢啲咁方便啦、啊。咁其实你而家同佢呢只係距离上呢个系 物理距离上啦。係 啦呢个物理距离上啊呢、這个物理距离呢四个字用得非常之好啊、 嗯。 我一下子都諗唔到啊。 係咪你两下子就諗到㗎啦。 但喺我即将諗到嗰时你就冲口而出啦嘛。 係啦係啦係啦。 是啦咁啊咁呢就呢样嘢只係个物理距离。其实嗱老实讲好似阿志我同你咁样系咪先。咁其实我哋好多时都系微信讲 嘢。大家喺广州。 係啊大家广州都、 啊、 都唔见面㗎啦都系 WeChat 㗎啦。 咁样。 係啊系咪先。 见面机会呢其实真系做节目一下啦。 係啊咁平时都见面机会唔多嘅。咁所以嗱我哋两个物理佢即系同一个男嘅讲物理距离，好似 系冇问题啊！都系广州市入边啦， 系都系广州啦，其实一样嘅啫，系咪啲？都系 WeChat 啦，都系电话啫，系咪先啊？啊，你哋仲可以 QQ 啦，阿志叔连 QQ 都冇，想同佢 Q 都唔知点 Q， 唔玩 Q 嘛而家， 佢又唔上，佢又唔打 LL 系咪先？大家唔同区系咪先？唉，真系 啊！咁啊，所以咧，就算诶广州同呢个伦敦啦。啊，同埋其他地方咁啊，或者佢哋相距几百公里嘅地方咧，其实一样嘅。你同佢现有嘅男朋友咧所处嘅呢个状况咧，其实几乎一样。 系啊，真系一样。 就可能轻轻时差方面咧，仲系有啲区别啦，咁啊。 但都冇嘢啊，即係你 总有一个重叠嘅位㗎嘛，係咪 你習慣就好啦嘛呢啲嘢。咁所以呢我觉得呢 keep 住佢一样，即係好似呢你喺个身边咁样，你要制造一种咁嘅氛围俾佢。如果唔係呢你沉默咁等呢，同你制造一种你就喺佢身边嘅呢种氛围嘅同时喺度等呢，係两种唔同嘅呢个结果出嚟㗎最后。 係啦，咁仲有呢就係充分利用你身边嘅优势啦，因为你有你个 friend 啦，就有佢嘅女朋友啦，佢女朋友系佢闺蜜嚟㗎嘛，咁呢样嘅优势呢其实可以充分利用。咁、再而知呢，你之前有一个非常好嘅咁样嘅旅游嘅经历啦，咁、所以呢你可以不定期咁样主动去组织呢啲旅游，令到你哋两个人嘅关系咧变到更加密切咁样。 系啦、 啊，呢啲都系机会嚟。 系啊，即系等个七月份翻嚟嗰阵啊，咁还掂你啊，谂住出国读书噶啦，系咪先？即系你跟住下个期升高三嗰啲嘢，你系完全唔关你事啦，系咪先吓？你系尽力玩啦、 啊，设计好啲旅游路线啊，令到喺旅游当中咧，其实系更加容易建立感情嘅。 系，冇错啦吓。啊，咁所以咧，其实咧，喺呢个角度嚟讲咧，我觉得啊，我觉得咧就系话，完全咧，你唔需要咧将距离呢件事睇得咁重，同埋咧，你千祈咧冇喺字里行间同呢个女仔啊，即系表达呢样嘢，即系唔好话，你两个倾微信嘅时候咧，就会话，哎呀，我哋离得咁远咁，你成日提呢句话咧，其实有意无意， 即系唔远都变到远啦。 系啊，其实你系提醒紧佢呢个问题嘅，啊，所以咧我哋一定咧要避重就轻，就系咧你哋系呢个系你哋之间呢个硬伤啊，所以咧你千祈咧唔好喺你同佢倾偈嘅字里行间里边咧啊讲， 即系透露啲呢方面嘅信息。 系啊，啊最衰我哋离得咁远啦，诸如此类，你千祈唔好讲呢啲说话，讲呢说话咧，其实咧你系倒紧自己米嘅啊，咁样我 尽量回避 系嘛。系啦，我觉得咧你继续等落去咧，我赞成噶，同埋我觉得咧其实系呢个机会咧。 北京时间23:00。